城中，西亚整形医院，陆泽西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的案头上堆满了资料，左右手各一台笔记本电脑，他在翻找着什么。 这时默默径直走进门。哎，你还真在这儿呢。 陆泽西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跳开来，简直是吓了一大跳。哎，你怎么又不敲门呢？这可是半夜，大半夜。陆泽西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合上了两台笔记本电脑。 啊，我和朋友吃完夜宵，路过医院，看到你办公室灯还亮着，我就上来了。哎，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没什么，我查点资料。 现在？ 很奇怪吗？ 默默看了看表说，现在这个钟点儿，你不应该在家抱着那些温香暖玉吗？ 你赶紧回家吧。 有事儿？哼，一定有事儿。默默定定地看着陆泽西继续说，说白了，你呀还是没拿我沉默当朋友，得，我倒瞎操心了。哼。 陆泽西犹豫了一下说，你先坐，坐下再说。 别呀，我还是给你泡杯咖啡吧，反正我这种单身狗大半夜的也没什么消遣，有的是时间。 喝着默默泡的咖啡，陆泽西稍稍地整理了一下思路，把前路后路都捋了一遍，这才问，默默，你真的愿意一辈子给人打工吗？ 默默并不感到诧异，有什么你就直说，别给我下套啊。 西亚有我的10%的股份，也有你的5%的股份，对吧？ 嗯，没错。 老齐有51%。 怎么了？ 我一个人替代老齐可能是有点困难，咱们加在一起，你觉得有胜算吗？ 默默豁子站了起来，陆泽西，你疯了？ 陆泽西喝了一口咖啡，还有点吧唧嘴。默默皱了皱眉，就算陆泽西是西亚的老总，他那些痞子习性还是改不掉，包括他此刻的大言不惭。 到底你还是不了解老齐呢，还是我不了解你呢？ 你要是没兴趣就闭上嘴走出这间办公室，就当今天晚上你没到过这，咱们俩也没见过。 给我个理由，是因为老齐可能要卖到医院吗？ 对。 嗯，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这家医院差不多是你人生唯一的希望，如果你还有希望的话。 是啊，希望。前提是如果我还有人生。 就算老齐最终决定让 HL 收购西亚，那这里边也有你10%的股份，你有什么可担心的？拿上这笔钱大不了重新开始，你现在和当年的处境大不一样了。你当年是什么样？医学院肄业的小屌丝，没有执照的黑医生，随便拿酒精消消毒就敢给人家注射来路不明的肉毒杆菌和玻尿酸。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这之前你还在夜市摆过地摊儿。要不是老齐花钱摆平了你那些破事儿，又把你给捞出来，你现在啊指不定在哪个监狱天天见肥皂呢。 你这张嘴啊可真够毒的。 我就这样。陆总，人可不能忘本。 老齐他就是在利用我。 他能利用咱们俩，那就说明咱们俩有价值啊。 行了行了，你走吧。 你也别急，事情还没到那个份上，走一步是一步呗。 你走。 默默看了陆泽西一眼，转身说，陆总， 你放心，不该说的我一句都不会多说。我跟你一样，对西亚都有感情。 默默走后，鲁泽西把办公桌上的资料推到了地上，一脸的颓败。他甚至有些后悔了，后悔把自己的心思告诉默默。鲁泽西就像一只四脚朝天的小奶狗，充满信任地把自己脆弱的肚子翻到了默默的面前。鲁泽西害怕默默给自己来那么一脚，这脚下去不死也得残。可一想到田凯那看似波澜不惊的脸，鲁泽西想，就算是残也得拼一次了。他捡起了那些资料，重新打开了电脑。农家乐这边，方志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想起了和百成的那个拥抱，百成柔软的腰肢，丰弹的胸部，包括他们的过去，一点点地挤压着他的睡眠。他拿出了手机，给周宁静发了一条微信：“老婆，你睡了吗？”过了一会儿，周宁静打电话过来了，不想打扰已经入睡的老八和明航，方志远走到了房外的走廊，接起了电话。电话里周宁静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 老公，难得放松一下，好好玩。”“ 啊，你都好吧？”“ 啊，我这还好，这次培训机会挺难得的，我还认识了不少总部高层。对了，你怎么还不睡啊？是不是想我了？”“ 是，我想你了。” 周宁静在电话那头发笑：“哼，都老夫老妻了，容吗？”“ 真的，我想你了，早点回来吧。”两个人聊了十多分钟才挂了电话。方志远捏着手机站在空荡荡的走廊，他还是他，可他知道一切都变了，都要变了。 次日一早，众人吃过早餐便决定回城。方志远、明航几个人不是没想过给周冲算点餐费和住宿费，但是又不想伤了他脸面，权衡之下只好作罢。傅丽丽和周冲私语了几句，谁也没有听到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倒是百成临走之前给了周冲几个经营的小建议，周冲面上自是感激。百成察觉周冲对自己的建议没什么兴趣，莞尔一笑也就带过。也许在周冲看来，百成还不是一个成功的经营者，毕竟在外人看来，菲斯特是父亲百树林给他的，是现成的。可是谁又知道，为了经营这家餐厅，百成也付出了不少心力呢？ 老八开陆泽西的车，带着欧一美和童安安，方志远的车上则坐着明航。等把明航送回了家，方志远想起自己和傅丽丽的约定，说好要去傅丽丽的公司看看的。果然傅丽丽跟掐好了时间似的，就在这个时候给他打来了电话，再次发出了热情的邀约。 傅丽丽的公司在锦城大厦，算是卯城数一数二的高档办公楼了。电梯上到八层便是傅丽丽的公司了，门口挂着硕大的亚克力指示牌，卯城深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前台有两个女孩正笑脸盈盈，更漂亮的那个主动跟方志远打招呼：“啊，您就是方先生吧？” 方志远点了点头。 女孩走进方志远，微微低头，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柔声细语：“方先生您好， 副总在办公室等您，我这就带您过去。 装潢考究的大办公室，墙上挂着些字画，沙发旁是一张巨大的茶桌。傅丽丽正坐在沙发上摆弄茶叶，见方志远进来了，马上站起身。 啊，快坐。那个女孩悄声离去，轻轻地带上了办公室的门。 我看你这有不少员工啊。 啊，二十几个吧，都是年轻人，干劲儿倒是有，就是经验不足。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急着请你来了吧？ 丽丽啊，咱们俩那么多年的同学了，我呢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有什么就问，我呀保证如实相告。 你的公司主营业务是？ 啊，我们深海呢现在有两个大项目在做，一个呢就是我跟你说过的 F 之旅，另外一个呢是国际在线汇款对冲基金的众筹理财。你要是愿意加入，我打算让你负责 F 之旅项目。 丽丽，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项目吗？ 当然可以。傅丽丽一边泡着茶，一边说着她和她的公司，滔滔不绝。 方志远听着，仍然云里雾里，但是也没有好意思再细问，怕显出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来。看着傅丽丽，方志远不禁一阵感慨，高中时代平平无奇的他，因为自己的努力已经坐拥一家规模不算小的公司，而向来优秀的自己如今却丢了工作。埋怨命运不公的同时，更该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了。 两个人谈到中午，傅丽丽一定要请方志远吃饭，推不过便跟着去了。没想到饭桌上坐着满满一桌子像傅丽丽这样的成功人士，各行各业都有。据说这些人都是 F 之旅的高级会员，难免推杯交盏，方志远很快就醉了。最后还是傅丽丽的司机小米开着方志远的车送他回的家。 老八先把欧一美送回家，又带着童安安去了陆泽熙的医院，想把他的车给还了。童安安一脸的好奇，平时整过形的同行倒是见了不少，但是整形医院童安安还是第一次来。陆泽熙让人领着童安安参观医院去了，老八呢就留在陆泽熙的办公室喝着茶。老八见陆泽熙眉头紧锁，想来也没有时间招待自己。老八略微坐了坐，就强拉着童安安离开医院了。 从医院出来，老八打了辆车，要回出租房。童安安非要去超市买菜，说是要给老八做饭，兑现承诺。也想让老八知道，他做得一手好菜，并没有吹牛。 在超市里，老八看到家家有洗衣液的展台，展台旁边站着一个和海丽年纪相仿的女人，看来海丽真的没在超市上班了，家家有都换导购了。女人见老八在看自己，热情上前介绍着自己的产品。老八想了想，拿了两瓶洗衣液。等老八和童安安拎着大包小包回到了出租房，开了门进去，只见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个男人，没认错的话，他就是上回老八他们在餐厅撞见的童安安的前男友。 哎，卷毛，你有病啊你！你这叫擅闯民宅，滚滚滚！不管我就报警了啊！ 老八看了男人一眼，这个男人确实有一头卷发。男人哭丧着脸说：“我跟他吵架了。” 滚蛋滚蛋！你就是和他离婚了，也不能就这样啊！就这样来，来我们家。 对不起，我现在就把钥匙还给你。 卷毛说完，可怜兮兮地看着老爸：“兄弟，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实在是没有地方去了，才想到安这儿呢。”“行了行了，你把钥匙还给俺就行了。”“行，来了来了，吃了饭再走吧。” 童安安睁大眼睛看着老爸：“ 八有根，你有病啊你！你留他在咱们家吃饭？ 分手了还是朋友嘛，搞那么僵干什么？”老爸一边说，一边提了超市买的菜，把童安安推进了厨房。厨房里，老爸对童安安轻声地说：“你这历史遗留问题啊，像洪水一样，它只能疏不能堵的。哎，你越激动，这个男人呢，他就会越冲动。哎，你要是心平气和呀，哎，他反倒就知道收敛了。”“ 听不懂，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一个有过婚史的老司机的逻辑。”“ 得了吧，你这逻辑要真有用，那你怎么会离婚呢？”“ 哎，你别说，这经验还真是我离婚之后才总结的。哎，你看，我和前妻离婚那会儿，我们俩也闹。”“ 离完了还闹？”“ 我们俩闹不说呀，我们两家人还闹呢。所以你这个那都是小问题。”“ 不是， 我凭什么？我凭什么做饭给卷毛这种渣男吃啊？”“ 不是，不是，咱俩人吃也是吃啊，加上他，仨人吃不也是吃吗？不就多双筷子的事情吗？”“ 那你等会儿可您可别演砸了。”“ 什么？”“ 哎呀，这戏得能够接上啊。上回咱们俩遇到卷毛，我不是说你是我男朋友吗？”童安安说完俏皮的一笑。 餐桌上摆着童安安做的菜，四菜一汤，有红烧肉、清蒸鱼、香菇菜心、酸辣土豆丝，还有西红柿蛋汤，都是家常菜。不过经过童安安的巧手，这些菜看起来是很不错的，让人食欲大开。 那个卷毛非要下楼买酒，老八和童安安都不愿意跟他喝，卷毛便自己灌自己，一边说着童安安的好处，一边数落着他新婚不久的娇妻。喝着喝着，卷毛就哭了起来。 虽然是醉话，但也掏心掏肺。从卷毛的嘴里，老爸大致也了解了这个男人和童安安的那段感情。两个人是一起从老家来毛城打拼的，也是在毛城他们俩认识了后来成为卷毛妻子的小美。三个人就合租在这套房子里。再后来嘛，童安安的工作太忙了，阿美就见缝插针和卷毛好上了。这两个人刚结婚没多久，阿美呢老是怀疑卷毛心里还有童安安，卷毛呢对阿美的猜忌感到十分的心烦，又因为婚姻中的那些鸡毛蒜皮，两个人一直在闹不和。 上回卷毛把童安安约出来，就是被老八撞见那次，卷毛吧就有点想和童安安重归于好，要和阿美离婚的意思。童安安这么要强的个性，怎么可能答应他呢？这次听卷毛自己说，这段时间他已经想通了，不管童安安是不是和自己复合，他和阿美这婚算是离定了。 席间卷毛见童安安不时地给老爸夹菜，那叫一个嘘寒问暖，温柔体贴，更觉得负荷无望，好一通的唏嘘落泪。老爸把童安安喊到里边，让他给阿梅打电话。 童安安翻着白眼说：“ 你这是精神病晚期了吧，八有根。” 老爸笑着说：“小美不就是怕你跟卷毛又好回去了吗？你呀，表明个立场，啊，这事儿就算了。他

又是一碗月圆花好，团聚之时，古今过往千年，情却始终未变。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老八继续劝着童安安说：“ 行， 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你们女人就是喜欢用情绪来面对问题，越搞越糟。” 是， 别呀！童安安拉住老八，他这饭可不能白吃，我就希望卷毛吃完了马上滚蛋，永远从我眼皮底下消失。 那听我的，给小美电话，让她来接卷毛。 小美来得还挺快，看得出来他很着急。这时卷毛已经喝得烂醉了，小美更多了几分气。童安安对小美说道：“ 赶紧把他接回家，我可没让他来啊，这一点我男朋友可以作证，是吧？” 小美瞥了老八一眼，对童安安说：“ 哟，你的口味倒是越来越重了。” 童安安差点没气坏。 啊，就你有眼光，挑我用剩下的是吧？哼， 你……小美一时语塞。 老八连忙横在了两个人中间说：“你是小美是吧？” 对，我就是小美，怎么了？ 没怎么，我就觉得你该好好管管你这老公了。别让他没事老往我们家里跑。 呀，你们家这速度够快的呀。 不是，这是我跟安安的事啊，就不用你管了。我只希望卷毛不要再来骚扰安安。哎，我跟你说，要是再有下次，我可不会这么客气了。 哼，小美哼了一声，这才扶起卷毛往外走。等他们俩走了，童安安大笑起来。 看不出来呀，八友哥，你的演技还可以呀。 一回生二回熟嘛，这没什么难的。 哎， 要是再有下次，我可不会这么客气了。哼！童安安学着老八的口吻，笑得前仰后合，一口气没上来，硬是呛住了，直咳嗽。 老八拍着童安安的背说：“怎么着，没事吧？” 童安安渐渐止了咳，看向老八。老八，其实你这个人挺好的。 不算坏人吧，但也不是什么好人。我给你倒杯水去。 看着老八的背影，童安安的脸上始终浮着一丝微笑，这微笑里甚至还带了几分甜蜜。童安安有些不可思议地摇着头，自言自语：哼，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会看上他这样的人呢？哼，不可能。 等方志远酒醒，已然接近了黄昏。方志远想起该去老丈人家接丈母娘和孩子了，通了电话，丈母娘王秀芬告诉方志远，老丈人周昌河的身体状况这两天不是特别好，但没法两头兼顾，如果可以的话，他和孩子就暂时在他们家待着。方志远仔细一想，万一丈母娘再累倒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如把孩子接回来自己带。如果说自己休了年假了，想来他们和周宁静应该也不会多问的。洗了澡，方志远确定身上嘴里都已然没了酒气了，这才下了楼，开车经过菜场，又买了些平时老两口舍不得吃的羊肉和螃蟹之类的。王秀芬见方志远带来了菜，直说女婿懂事，把孩子交给他，就下厨做饭去了。 羊肉是周长河最爱吃的，王秀芬便做了清炖，除尽腥膻，略去浮油，很是鲜美。至于螃蟹，那是王秀芬最爱吃的，清蒸了端上来，掰开了都是黄。王秀芬笑得合不拢嘴。周宁静的一手厨艺就是跟王秀芬学的，那方志远的还记得第一次来周宁静家，虽然家道中落，但因为王秀芬的操持，这间装修简朴的小两居却也整洁温馨。自从周长河生病，是早就滴酒不沾的了，女婿来了就陪着喝了些鲜榨果汁，两个人以果汁代酒倒是很惬意。吃着饭，方志远提出要把女儿方周子接回家，由他来带。老两口一合计，当即就同意了，反而方周子本人哭闹个不停。通过这些天的相处，外婆早就不再是奶奶口中的狼外婆了，方周子和外婆已经变得很亲近了。方志远好一通劝慰，答应带周子去吃冰激凌，他这才作罢。 等方志远父女俩走了，周昌河忽然想起了什么。秀芬啊，你说这志远会不会是在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了？ 嗯，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呀？王秀芬正收拾着饭桌，还剩了不少羊肉，明天热热又可以吃一顿。 你想啊，这大男人不好好的工作，他带什么孩子？ 哎呀，你是非要把我累死了才甘心啊？ 不是这个意思。 男人怎么了？男人就不能带孩子？再说了，志远不是说了吗，他正休年假呢。 不对不对，我总觉着哪点不对劲儿。上回啊，咱们在菲斯特吃饭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 别瞎想，你这身体啊就是思虑太重。 哎呀，不行，我得问问。 你问谁去？ 哎，这老郑的儿子不是跟志远一个公司吗？ 多事儿啊，这要让志远知道了，那会怎么想咱们俩呀？ 周长河不肯罢休，直接给老郑打了电话。还没等套他话呢，老郑就先问了：怎么，我听我儿子说，说你女婿辞职了，什么情况啊？不是干挺好吗？还是总监？周长河先生愣住了，然后胡乱地替方志远找了个辞职的借口，这才挂了电话。 王秀芬傻眼了，啊，辞职？那志远什么时候辞的职啊？ 哎呀，说是有一阵子了。 那您竟知道这事儿吗？ 我问问他去。 怎么问啊？万一明天要不知道呢？ 不可能，他们两口子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啊？ 没想到丈夫辞职这件事还是从父母嘴里知道的，而父母竟是从父亲周长河的一个老熟人那里得知的。刚结束晚间培训课程的周宁静强压着心头的怒火、猜忌和不安，给方志远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周宁静试着让方志远自己说真话，但是方志远只是遮遮掩掩，周宁静想立刻揭穿，却又忍住了，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既然休了年假，那就好好的陪着周子吧。 哎，那行，那就先不说了啊，我跟周子现在在麦当劳呢。 哎呀，行了，少给孩子吃那些东西。 知道知道，老婆，周子说想你了，要跟你说话。 要不是女儿那声甜甜的妈妈，周宁静真的要对方志远大发雷霆了。为了生活，为了那个关于学区房的马上就可以触手可及的梦，他周宁静遭受了职场性骚扰，差点被上司麦克强奸，也没有辞职，他甚至都不敢声张，因为他害怕失去这份工作。可是方志远呢？他又做了些什么？接下来他方志远还想做什么？ 麦克一眼就看到了在教室门口发呆的周宁静。宁静啊，宁静，你在想什么呢？ 周宁静缓缓抬头，面无表情。 麦克笑着说：给你一座雕像似的站在这儿啊。啊，不过是一座很美的雕像啊。 没什么，我在想老师刚才讲的内容。 哦，哎，要不要到酒店的咖啡厅去坐一坐？麦克有些小心翼翼，经过了上次，他发现对付周宁静这种女人不能用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这股子劲儿，所以麦克对他仍然有些念念不忘。他补充说：别误会啊，我没有别的意思。 没想到周宁静点了点头，当然可以，走吧。麦克在前面带路，周宁静跟在身后。周宁静看着麦克的背，是生活优渥、懂得保养、勤于锻炼的男人的背，这些年他的眼里心里只有丈夫方志远，似乎从来没有这么仔细观察过别的男人。周宁静当然知道麦克为什么要请自己喝咖啡，不过是因为他对自己还没有死心，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周宁静点完头说出那句当然可以的时候，心里隐隐有着说不出来的快慰。周宁静本该拿大耳瓜子抽死这个走在自己面前的男人，可是今天她的丈夫用另一种方式抽了她几百个几万个大耳瓜子，她想抽回去。 麦克和周宁静走进咖啡馆，在一个安静幽暗的小角落坐下了。两个人要了一壶拿铁，服务生点了个蜡烛台放到了小圆桌的上面，烛光流动，这气氛 多少有些微妙。麦克端详着他对面的周宁静，这个女人刚才的木然已然渐渐地消失了，面部表情有了些小小的生动，并不算明艳的五官在烛光之下柔和而安静。麦克突然说：哦 sorry。 周宁静一笑，也用英语问道：For what？ 为我的冲动和无知。 周宁静还是笑：啊，我原本没那么大度，只是生活所迫。你这样的人大概不会明白什么叫生活所迫吧。 麦克一愣：我这样的人？ 海归，家境优渥，目前呢又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尽管被安排到某城你有些不愿意，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某城是你的一块踏板，也许两三年以后你会成为某城百货的副总，再过一年还有可能升任老总，这么一算40岁前你就会重新回到总部任职，再次也是分管运营部的副总了吧。 你继续说。 你还有一个同样是海归的女朋友，两个人已经同居，感情稳定，应该是奔着结婚去的。我还听说你的女朋友的家境也不差，在北京有好几套房，你们虽然会暂时两地分居，但你们的未来是可以预见的，是可控的，最起码你们的孩子可以上好的幼儿园，你们不用为学区房发愁，这孩子一生出来就有北京户口，若干年后我的孩子长大了，假如他选择到北京打拼，你的孩子，哼，你那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已经比我的女儿整整跑快了一圈，一大圈。 别的先不说，我很好奇，你调查过我，连我女朋友几套房子你都知道。 别忘了，培训之余我们女学员之间是会说八卦的。 OK， 这些天你见过我那个传说中的女朋友吗？ 周宁静摇了摇头。 我人已经回北京了，既然是感情稳定而且同居的女朋友，我为什么不回家住呢？这些八卦呀早就过时了，我跟她已经分手了。 啊，为什么？ 我和你一样都不想丢了这份工作，而她似乎并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和她之间的感情。我到某城不久我们俩就分手了，也许你是为了你说的那些房子啦、孩子啦，甚至是为了你的丈夫。至于我嘛，我想实现个人的价值，我享受工作本身。 是啊，我还挣扎在温饱线上，你想的却已经是实现个人价值了。 林静，你没有那么惨，你已经比很多的女人优秀了，比如你处事很淡定，是个能够掌控局面的人。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此刻我坐在这里心里就很不淡定。 是因为我之前的过错吗？宁静，我为我的行为再次向你道歉，诚恳的，由衷的。 周宁静犹豫了一下说：你骗过他吗？ 谁？ 你那个传说中的女朋友。 啊，确切地说是前女友。至于撒谎的话嘛，没有恶意的那种有过，还有过不少呢。 比如？ 你就八卦到这种地步吗？ 不不不，是因为我丈夫他欺骗了我，我得了解一下男人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男人的脑子，呵呵，我们男人想的最多的恐怕就是性了吧。怎么，他出轨了？ 他的谎言和性无关，更没有出轨，是他在没跟我商量的前提下一意孤行辞了职。 哦，工作是他自己的，他辞职为什么要跟你商量呢？ 工作是他自己的，但婚姻与家庭是我和他共同拥有的，他的一切行为都和我息息相关，不是这样吗？ 你了解事情的真相吗？他到底为什么要辞职？为什么不跟你说这些？你得知真相之后和他谈过吗？麦克顿了顿，继续问道：你真的了解他吗？ 周宁静一时无语了。是啊，从恋爱到结婚，两个人走过这么些年，他真的走进过他丈夫的内心吗？这样一想，百成又浮现在周宁静的面前。百成，他知道方志远辞职的事吗？回到房间，周宁静思来想去，竟然在同学群里找到了百成的微信，还加了他。大概半小时以后，百成通过了周宁静的好友验证，但也仅仅是通过验证，百成并没有主动和周宁静打招呼。周宁静想了好一会儿，这才发过去一个笑脸。三分钟后，百成也回复了一个同样的笑脸，这个笑脸就像呵呵一样，显得有些敷衍，在周宁静看来甚至带了些嘲弄。 这之后，周宁静又陆陆续续地加几个原本已经不再联系的同学，包括一直在群里很活跃的傅丽丽。至于安文嘛，他们是早已经互为好友了。 周宁静给百成发了语音，以解释自己的唐突。啊，我刚才无聊，突然想起来，群里好多同学，我都没有联系方式呢。 百成还是发了个表情，这次的表情是一杯咖啡。 要是再聊下去，只会自讨没趣了。就在周宁静纳闷的时候，傅丽丽倒是主动来打招呼了。一来二去，言语中周宁静发现，除了她，全世界都知道方志远辞职了，包括百成。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窗，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